觉。这是来自于王菲在1995年邓丽君去世两个月之后所推出的那张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所收录的《你在我心中》。我身边有朋友说，这张专辑当中的王菲真的是很大胆，因为她完全是以自己的唱腔、自己的音乐风格，将邓丽君的13首音乐作品彻底来了一次改头换面。也因为当年大胆的尝试，所以也成就了这张翻唱专辑，让它成为了华语翻唱专辑当中的顶级之作。这张专辑里面，王菲是保留了点点原曲旋律的神韵，然后彻底颠覆了邓丽君原本那种传统而简约的小调风情，以极为复杂而精准的编曲勾画出立体的画面。最让人惊叹的自然是王菲灵巧多变的唱腔，唱来字字都是自信，句句也都是故事。如果说邓丽君的声线总是婉约甜美，展现出传统女性的温柔和淡淡哀愁的话，那王菲在这张专辑当中虽然唱的是同样的旋律和歌词，但是她的声音却是充满着棱角和戏剧性，质感细腻而感染力强。这张专辑将两代天后连接在一起，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我们仿佛真的可以窥见时间的痕迹。当然，他们的歌声也印证了优秀的流行音乐真的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既可长久，也可千里共鸣。 雪花飘 情节，三位白发魔女极为曲折的爱情故事，飘渺悲伤，配合那样的画面和故事情节，如今回头去听这首歌，就一个字，美。可能收音机前的你完全没有看过那部戏，所以我们单纯的回到这首歌上面去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首歌，你听到的是绵密而诡异的吉他与电子合成。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冬天已经不远了，然后就立马有一种清冷的感觉油然而生。而在王菲的歌声当中，你仿佛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女子畅游天地间，时而漫步于云端，时而低回于幽谷，情感摆荡 已经深邃。这个时间让我们延续这种听歌的心情往下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翠湖寒。 我曾在翠湖寒留下我的情感，如诗如画，似梦似幻，那是我，初恋，朝朝暮暮怀念，翠湖带雨寒烟，我心我情如酒。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很高兴在这道电波当中再次和你相遇，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王菲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君心我心》。 少清晨，多少黄昏，一段旧情常挂我心，几许良辰，几许美景，恰似春梦，消失无痕。邓丽君的这首《君心我心》最早收录在1980年为电影《原乡人》所发行的电影原声带。这首歌曲是安迪作曲，林黄坤作词。我个人一直觉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一定是来源于李志毅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邓丽君应该是很爱这首诗词的。当然可能会有收音前的很多朋友会说，单从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歌，你真的不能够判定邓丽君喜欢这首诗词。原因是这首歌曲和那样的故事情节真的是配合的相当的精彩，所以那部电影在当年还获得了最佳电影音乐这样的一些奖项。可能是当时的创作班底是为了电影情节而创作了这样的歌词和这首歌名，并不能说明邓丽君本人是喜欢这首词的。那我告诉你，1983年他在发行《淡淡幽情》那张专辑的时候，直接就将李志毅的这首诗词唱成了歌，应该是最好的佐证吧。只是在专辑里面，这首歌的名字不叫《卜算子》了，叫《思君》。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淡淡幽情可以说是邓丽君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自参与策划的第一张专辑。与其他唱片不太相同，这张专辑当中的12首歌都是选自宋词名作，这些歌曲都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然后再配上现代的流行音乐，再加上邓丽君她与生俱来的这种淡淡情怀唱出来，既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可以毫不夸张地来说，这是一张颇具邓丽君特色的专辑，它充分展现了邓丽君情歌演唱的绝代才情和旷世才华。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除了《但愿人长久》这首较为中性的歌时常有人翻唱之外，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人敢去尝试其他的音乐作品，因为好像任何的翻唱都将会因为破坏了邓丽君最恰切的演绎和独具的天韵而变得俗不忍听。所以在这个时间，好像我们也只能来选择原唱，先来听这首《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

《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一共有两首歌曲是加入了摇滚和电子元素，一首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原乡情浓》，还有一首是稍后我们将听到的《黄昏里》。从这张专辑的发行，然后再到王菲最初16岁的时候出道的时候翻唱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可以判定王菲个人是相当喜欢邓丽君的，这一点是没错的。然后在今天我们听完这张专辑之后，我又判定王菲个人应该是很喜欢一部老电影《原乡人》，因为在这张专辑当中她收录了两首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作品，一首是这首《原乡情浓》，还有就是前面我们听到的《君心我心》，都是电影当中的插曲。那是一部1980年的老电影，改编自钟理和的同名短篇小说，是一部带有着自传色彩的电影。它向我们展现了钟理和他平凡艰苦却又坚守执着的一生，还有就是他与自己的太太钟平妹艰难而又相濡以沫的爱情。钟理和一生始终都在坚持着文学创作，他被誉为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这份难能可贵的坚持或许会有人称之为愚蠢的坚持。年轻的他心高气傲，为了活着他曾经去当出租车司机，但是因为受不了别人的一句闲话而愤然离职，后来又出于民族的自尊心拒绝了薪酬较高的日本翻译的工作，最后就只能由他挺着大肚子的太太平妹去糊鞋盒子来支撑他们的生活。理想的坚持和生活的无奈就好比一道非常艰难的选择题，怎么选，如何做，难错。导演在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是使用了大量的镜头去呈现，伏案奋笔疾书的钟理和与他大着肚子的太太辛劳的劳作。平妹自从认定了钟理和之后便全心全意当他的贤妻良母，潜心以男人的力量融汇传统女人的那份温贤，扮演着背后女人的角色。其中两种镜头相互的交错，两种人性矛盾相互的搏击之下，更是有了那种强烈的对比，当然也更能体现出难能可贵的这份坚守。我记得古人有云，这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然而在他们面前，两个同性相爱的人为爱出逃的男女身上更多的体现出了那种相濡以沫的爱情。钟理和说，一个人只为了生活混个一日三餐都可以，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毫无意义。而他的太太钟平妹则是温婉一笑，主动地承担了钟理和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那些责任，没有丝毫怨言。有的只有一种甘之若饴的甜蜜，那是旁人所无法理解的。生活的凄苦早已在两人眼神交汇时化作了涓涓爱意，而流淌在两人微微上扬的嘴角之间，明白的人自然会了解，那是幸福的弧度。钟理和笔耕一生，终在晚年而略有所成，又在他去世之后赢得了巨大成功。正如老人所言，汗水流到田里总会长出稻子来。这部电影在1980年由李行导演执导，秦汉、林凤娇共同主演，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出来看一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过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的翻唱。在荒野中 痴桑叶，为了不痛花儿要开放，我走过丛林山岗，也走过白雪茫茫，看到了山川的风貌，也听到大地在成长，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非靡靡之音这张唱片，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前面提到的加入了摇滚电子元素的另外一支音乐作品《黄昏里》。 黄昏里，那一抹夕阳又升起，默默地叫我想起你，想起你的甜蜜小雨，无限的关怀还充满着爱意，荡漾在心海里。只是你， 所演唱的《黄昏》里。1995年，王菲的这张专辑《非秘密之音》推出的时间，算算好像恰巧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因此许多人难免会将这张专辑当作是一张应景的纪念邓丽君的追思大碟。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唱片公司的老板陈小宝的概念里，他是这样想的，他准备以一张合集的形式推出它。他最重头的部分就是要邀请邓丽君与当时已经贵为一线的天后王菲来合唱一首。不过面对自己年少时的偶像，王菲对于这个概念显得极为自私和霸道，他当年干脆就提出了，我来单干。以同时期的新艺宝合约艺人名单来推算，王菲的这一举动很可能就让当时的苏永康等等艺人就失去了这次出风头的机会。不过也倒因为如此，才让这张专辑避免了和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这种俗套的做法，而成就了王菲她自己在音乐生涯的又一新高度。所以我个人在想，有的时候你在工作当中，面对一些工作的时候，自己有能力或者有自信去完成它的时候，不妨像王菲一样，我来，我单干，或许做出来的成绩，还有你能够负责的这种信心，可以让你更好，更认真地去完成某件事情。好，延续这种听歌的心情，我们来听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又见炊烟》。在做这样的音乐主题的时候，都希望给你 不太一样的这种听觉感受，或者说加入一点点小心思。但是每一次去听这些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都觉得我自己的旁白，我自己的语言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但愿今天我所选择的歌曲，我所说的这些注解，你会觉得好像恰如其分，很好的让你享受了这些音乐作品这样的一个时光。好，如果你在节目之外想联系我，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让我的心如荷塘，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相聚在彼岸的船头，你对我笑，我对你笑，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原来一直是凝视我回家的深情眼眸。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荷塘，